在沙漠，用什么灌溉，要如何展开。我迷失在沙漠，惩罚了自我，心如何打开。铺了成的心，模糊了远行，原来我已忘了我自己。我一直在寻觅，却一直听不清 The voice within my heart。 谁能陪我寻觅，我该不该放弃。色彩如何不回来，心缺了一块，请你填补我的空白，带我回来出生的时代。能不能靠近，接近我回的心，所有相反却接近，你是镜子里的我自己。